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二十集。但我对你不太放心呢。四。洗完澡，温以凡出浴室的时候，脑子里一瞬间闪过一个念头，房间里有个浴室还挺好，他也不用遮遮掩掩地拿着贴身衣物去洗澡了。看着乱七八糟的房间，温以凡有些头疼，刚把床单铺好，便听到手机响了一声。他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点亮屏幕，发现是支付宝的转账提醒，桑岩向你转账13000元。看到这个金额，温以凡怔住，很快就反应过来，桑岩估计是嫌麻烦，直接给了他3个月的房租、押金和水电费。但这么算起来，要是想凑个整，给他12000也就够了，这多的1000是干什么的？温以凡又想到自己后来说的生活消耗品，他最近没有买什么东西，算起来只有一台洗衣机，因为之前的洗衣机坏了，太过老旧，修也不值当。温以凡跟王玲玲商量后买了一台新的，王玲玲没用几回就走了，温以凡给她退押金的时候干脆把这笔钱也还给她了。温以凡不想占桑岩便宜，边截图清单边用手机计算器算账，算完后按着上边的数字把多的钱给他转了回去。发出去的同时，他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又重新拿起手机。另一边听到床上的手机响了，桑岩把毛巾扔到一边，弯腰拿起来看，温以凡向你转账520元。此时此刻，主卧内，温以凡盯着手机上的数字陷入了缄默，觉得如果顺序颠倒一下，换成250都比现在的情况好不少。但他也没有心虚，镇定地敲了一句，这是你多给的钱，我给你转回去。发送失败，两人支付宝没有加好友，界面立刻跳出成为朋友才能聊天、发送验证、加为好友。与此同时，桑岩给他发了条微信消息，是个问号。果然是问号。温以凡看到那个520就能猜到桑岩的反应，丝毫不差。没等温以凡回话，桑岩又来了一句，你有什么事儿？这个数字确实太引人遐想，但也不是温以凡凭空捏造出来的。他坐了起来，决定跟桑岩好好解释。那个是我给你退的差价。温以凡把价格一一列出，房租9000元，押金2500元，水电费400。而后，他把买洗衣机的发票也发了过去。买洗衣机花了1190元，我不擅长记账，所以你不用先给我多的钱，等之后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咱再提。过了一会儿，桑岩回了条语音， 你自己再算算。 他说话的语调毫无起伏，顺着听筒传出更显冰冷，但说到最后的时候，尾音总不自觉地勾着向上扬，自带挑衅的意味，让人听着就很想顺着屏幕过去跟他干一架。但这会儿温以凡只觉得有点懵，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说他算错了吗？看着自己发出去的那串数字，温以凡也有些不确定了，应该不至于吧。他没有立刻回复，打开计算器重新算了一遍，出来的数字是505。哇，这对温以凡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他不愿意面对事实，在这一刻觉得只有正确的数字才能证明他的清白。他将计算器清零，不死心地重算了一遍，依然没有任何变化。温亦凡僵在原地，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解释。很快，像是见怪不怪，桑岩又发了一条语音。他若有似无地笑了一声，像是主动给温亦凡台阶下，但语气又像是在替他欲盖弥彰。 行，我明白，你算错了吗？ 温亦凡就没有见过桑岩这种人，他倒是想明白了，对付他这种人只能当作听不懂他的意思，强行把局面掰回正常的轨道。啊，对的，谢谢提醒。那头没再回复。过了大约十分钟，温亦凡又发了一句，那我多给你的15块，你直接转我微信上就好。把东西收拾好后，看着一地的灰，温亦凡到阳台拿清扫工具。打扫完，他把拖把洗干净，拎着又放回了阳台。客厅的灯已经关了，只剩过道的灯亮着，万籁俱寂。温亦凡正想回自己房间，路过桑岩房门时，门突然从里头被打开，他的脚步一顿，跟他的视线对上。桑岩头发半湿，黑发随意地散落在额前，身上也只套着休闲的家居服，看着比平时多了一点人情味。他瞥了温亦凡一眼，没有主动说话。温亦凡也没有吭声，收回视线，走回了房间，顺带把门锁上。此时刚过11点，温亦凡这一会儿也睡不太着。他把电脑搬到桌上，又写了一会儿稿子，才开始酝酿睡意。但换了一个房间，他不太习惯，一时半会儿也没什么睡意。隔壁的桑岩也静悄悄的。温亦凡后知后觉的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们两个不会有太多的交集，应该是那种毕业了就断了联系，见面的时候都不会点头的关系。两人的性格天差地别，再加上他们都不喜欢主动跟人搭话，因此从开学初的迟到和同桌后的一段时间，温亦凡跟桑岩没有过别的交谈。而且这次同桌的时间也没有持续太久，后来还是因为同学私下的传言让他们再度有了交集。传言的源头格外简单，就只是因为他俩开学第一天都迟到，并且都长得极为好看，所以他们被迫成了别人眼中的一对。这传言还分了好几个版本，有说他俩是初中同学，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是约好一起上一中的学霸情侣的。也有反驳他们在此之前其实互相不认识，但因为有了一起迟到的战友情，所以衍生出其他情感，现在已经开始了地下情的。甚至还有人说，两人其实是在来学校的途中对对方一见钟情，为了不错过这天赐良缘，特地找了个地方互相表达心意，等确认了关系之后，他俩才手牵手一起来报道。温以凡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言论，班级是按中考成绩排的，他没有跟钟思乔和向朗分在一个班，而这些话都只在他们17班私下讨论。温以凡在班里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所以压根没人会跟他这个当事人提八卦。最后还是因为苏浩安，他才开始知道这些传言。因为苏浩安天天锲而不舍地在桑岩耳边提，记得好像是某次大课间，在操场做完广播体操回来的时候，温亦凡到走廊上的校用饮水机打水，正排着队，突然听到前头传来苏浩安的声音。在班里 苏浩安的人缘很好，话多又自来熟，开学这几天就已经跟班里大半的人打好了关系。此时他笑得猖狂，边说话边捶后边人的胸口， 今天又有新的料了，明然你要不要听听啊？ 温以凡下意识抬头，就见自己面前站的人是桑岩，他的背影高瘦，话里不耐烦的意味格外明显。 你差不多得了。什么呀，别跟我这装呀，这舞蹈生长得多好看呐，能跟人这么传，你就心里偷着乐吧。他头天来坐我后面的时候，我都没好意思跟他说话。 苏浩安说道， 你有什么毛病？你就跟我说，你难道没有偷着 嗨。这话还没有说完，苏浩安眼一瞥，突然注意到桑岩身后的温以凡，他立刻消了音，过了好半晌才举起手，讷讷地跟温以凡打了声招呼。桑岩顺势望过来，像什么都没有听到一样，温以凡只笑着点了一下头，便又低下头看单词本。过了几秒，桑岩倒是主动喊他， 学妹。 啊，温以凡又抬头， 你这不是听见了吗？还是就想当作没有听见？ 桑岩唇角清澈，温以凡诚实地说道，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桑岩垂眼，语调欠欠的 说，我在跟你处对象呢。 我跟你吗？ 嗯， 我不知道，我没有听别人跟我提过。 温以凡不在意这些事儿， 你不用太在意，他们应该也说不了多久的， 毕竟他们俩很少有来往，总要有点蛛丝马迹，这谣言才能一直传下去，没有的话自然会不攻自破的。桑岩挑眉随口道， 这样最好。 那会儿两人就是非常普通的同学关系，互相不熟悉，话也说不了几句，所以现在温以凡能肯定桑岩一定不喜欢他的原因，除了他没有这么自作多情，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桑岩所表现出来的情绪跟他们刚认识的时候是差不多的。但实际上桑岩对待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的态度是天壤之别，桑岩骄傲之极，骨子里也同样热烈。他喜欢一个人，尽管是单向，也不介意让全世界知道。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